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北京市气象台目前呢是发布了持续的低温蓝色预警，预计6号到9号本市将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每天的最低气温将下降至零下10度左右，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呢，今天上午的气温上升速度非常缓慢，中午到下午受到平流降温抑制，最高气温仅有零下2度或者是更低，比昨天最高气温下降了4度。那么风大天寒，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低温蓝色预警信号，另外本市目前还处于大风蓝色、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提醒相关部门做好必要的防范工作。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2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下2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9度，风大天冷，提醒大家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关注高速公路目前车多的路段。京邢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大山子出京方向，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到郭庄子出京方向。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接下来为您介绍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一把手，他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辅德。你好杨院长。 主持人好。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有这个院长送健康环节哈。那么杨院长也是为我们准备了健康实用的小礼物。那接下来我们请杨院长先来给大家伙儿出道这个问答题吧，您请。 好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特别关注心理问题，尤其是关注抑郁症，我就特别想问一问听众，抑郁症必须持续存在抑郁症状多长时间才可能考虑诊断抑郁症？ 哦，就是持续的出现他自己认为的抑郁症状， 对， 多长时间？ 对， 相当于临床上医生给他确诊为， 我们叫病程标准。 哦， 对， 好，您再来说段这个题， 就是抑郁症状持续存在多长时间才有可能考虑是抑郁症？ 好的，抑郁症状持续多久才可能考虑是抑郁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道互动问题。我想问问，它是按天来算，还是按月，还是按年呢？ 嗯，按周来算最好。 哦，好的，这个就我觉得稍微简单一点哈。 对， 来按周为单位，那就是多少周， 您的这个抑郁症状持续了多少周才可能判定为是抑郁症。 对， 好的，那抓紧时间，大家伙儿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那么有机会获得我们镜头里面能够看到哈杨福德院长为您准备的健康实用的小礼物。我看到这个小礼物里面呢有书籍，还有一个像这个小珠子穿成的小玩偶一样的小兔子啊，我想知道这个小家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第一是我们的患者经过治疗之后恢复正常了， 嗯， 我们叫康复展做的一个手工艺品，因为做这样的手工艺品本身就有稳定情绪、减压、活跃认知的一些效果， 哦， 所以我们希望一个人情绪越是不稳的时候，压力越是大的时候，可以通过做这些操作性的手工活动， 嗯， 可以起到稳定情绪、减压的作用。 哇，其实我的朋友圈里边有几位手工客，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最爱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减压、解压的。 对，而且可以转移注意力，让你本来满脑子都是烦心事，嗯，一下子就转到这个手头的工作上来。 嗯， 因为做这样的事情，他必须集中注意力。他不能一心二用，他不能分心， 嗯， 所以这时候他能暂时的放下大脑里面过多的考虑思考人生的事、思考感情的事，啊，来看看手上的活到底怎么完成。 好的，所以今天的杨福德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小礼物其实也是特别的有心意的。 对， 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这道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那就是抑郁症状持续多少周才可能被认定为患上了抑郁症。因为今天的杨院长他同时也是抑郁症方面的这个专家哈，大家伙儿对于北京回龙观医院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关于抑郁症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您可以登录新浪新闻、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新浪一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的系列节目我们继续。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福德。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大数据时代了哈，我们到医院去看病，通常呢挂号现在在北京的这些朋友都会用到这个京医通的这个平台。那么京医通作为本系列节目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了解医院管理当中的非常多的大数据。下面我们要有请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大数据，我们看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接近4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59%，比平台医院的平均涨幅高出了30%。截至9月底，回龙观医院开设了3个知名专家团队，仅在2018年前三季度的挂号量就超过了1.1万。截至10月底，回龙观医院开设了8个专病专症门诊，仅在2018年前三季度挂号量就接近10000。在10月份，回龙观医院就诊整体的满意度达到了8.74分，在21家市属医院中排名第3。 好， 看看这些大数据哈，这里边有非常多我们感兴趣的一些数字，包括这个京医通挂号平台上，如果我们登录的话，能够查询到回龙观有这个专病门诊，而且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来看看哈，有这个管戒烟戒酒的啊，强迫症，还有两性心理门诊。大家伙听到这样的一些门诊名字的时候，就想问问院长，说可不可以理解为类似于那个像美国的一些电视剧里边才能够看到的什么婚姻咨询类门诊呢？现在关于这些大家伙也挺感兴趣的。 应该这么说，就是作为医疗机构，尤其是国家的公立医疗机构，一定是要能够提供老百姓需要的、能够解决问题的专业特色门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现在确实有烟草依赖、酒精依赖、药物依赖，甚至于还有网络游戏依赖、赌博成瘾、冲动控制、行为障碍等等。因为确实越是少见的，越是大家不重视的，我们更需要去提早干预，及早提供专业的服务，能够让这些人群意识到，比如说他过于饮酒、过分抽烟、过度依赖都是问题，是需要调整或控制的。那么我们传统意义上原来只关注重性精神障碍，比如说像精神分裂症、像躁狂症、像妄想障碍，那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院，它只治疗严重精神障碍。像30年前我在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差不多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全都是精神分裂症这样严重的精神病人， 跟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很像，对吗？ 对，所以你看过去的精神病院都是封闭的，完了窗户啊、大门啊全都是 铁栏杆上锁的。 对，现在我们再到精神病院去看，比如说像我们医院有相当一部分病房完全跟综合医院是一样的，开放的，可以自由进出的，完了这个在建设上、装饰上跟综合医院没有区别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减少老百姓对精神病院、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偏见、歧视、恐惧，或者是疏远疏离。我们越是把精神病院营造的像普通医院一样，来了之后你也不会畏惧，进来之后你也觉得这地方可以来看病，我有病我应该到这个地方来。这大概也是我们目前想提供的关于医改所强调的叫改善医疗服务这样一个大的医改行动计划。 就是说改善医疗服务，我们不仅要提升质量，同时也在环境上可以先改起。 没错，我们实际上是质量和服务要同步改，比如说我们仅仅是提高了服务态度，仅仅是增加了微笑服务，仅仅提供了一些轮椅、饮水机，我觉得这不够，我们还要从这个学科的结构、服务的特色、服务的技术以及患者需要的这些更专更深的内容上去下功夫，因为只有最终帮患者解决问题，那才是真正帮到患者。 那我觉得咱们自个儿内部其实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更了解患者或者是包括普通民众他的那种心理诉求嘛。 没错。 那刚才说了咱们有这样的一些什么专病专症门诊哈，有哪些是特别有特色目前很受欢迎的？您简单挑几个跟我们说说。 好的，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抑郁症特色门诊。因为现在抑郁症患病率确实比较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是4%-8%左右，中国也是6%左右，所以抑郁的人群我们越来越多。第二，就抑郁人群确实在极端情况下容易出现一些心理危机，甚至不想活了，所以我们认为抑郁症不仅仅是要治，而且一定要早一点治，一定要及时治，一定要在最短时间治好，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特色的门诊。 那我得替大伙问一下，您的出诊时间是哪天呀？ 对，我是周3上午或周4上午，我是我们医院抑郁症专家团队的领头人。 好的，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心理治疗专家团队，因为现在精神障碍的治疗一定是强调综合治疗，药物治疗是基础，联合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康复治疗 一定会效果比单一用药要好，这是国际上都在强调的一个理念，叫整合治疗。 嗯， 严格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精神障碍或者心理障碍的患者都应该同时接受药物治疗加心理治疗，所以我们在心理治疗这个团队也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们连续将近有十多年的时间开办三个国际的心理治疗培训班，一个是跟法国的这种培训班， 嗯， 一个是跟美国的认知行为治疗培训班，还有跟巴西的温尼科特心理治疗培训班，一个是帮我们全院的医护人员心理治疗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第二是对全国的心理治疗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也起到了很好的这种培训作用。 嗯， 第三个呢，我们还有个精神康复治疗团队，也是这个专业，因为大家知道精神病人在医院住院时间越长，其实对他的功能恢复、回归社会、生活质量、社会功能都不好，不是太好。适当住院是可以的，解决急性期的问题，解决他的严重问题， 然后回家 是对的，然后尽早回家。所以康复就是希望在医院治疗同时就应该加强康复，而经过急性期症状控制之后，就应该尽早回到家庭，回到社区当中去。 嗯， 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精神康复的工作，我们的精神康复也是北京市的重点学科，也是全国在精神卫生领域精神康复做的最好的单位。 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一些了解哈，很多人都以为比如说其他方面我的一些肢体疾病我做完了手术之后需要康复，但其实现在看来生命全周期这也包括心理治疗的一些康复。 对， 像刚才杨福德院长介绍到的这种，因为有一些人虽然患的是心理疾病，但是由于这个病啊导致他很多生活中的能力都丧失了， 对 啊，没办法跟别人说话沟通，然后呢他甚至连我们认为的上厕所、吃饭、穿衣服很多能力，就是我们觉得两岁孩子都会做的他不会了。 对，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加强这样的能力康复、 哦、 因为这些能力康复往往是药物难以解决的、哦、 所以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北京回龙观医院它的这样的一些特色专病门诊里边是有这种康复门诊的， 对， 可以寻求帮助。 其他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有专门的性心理门诊，这个性心理门诊不仅仅是指两性之间的这个和谐问题， 嗯， 其实也包括年轻人的比如说性取向问题、 哦、 他可能不喜欢异性，他喜欢同伴， 嗯、 哦、比如说这个欲望呢，性欲望的这种降低， 嗯， 或者增强的问题，甚至于包括像青少年的这种过度手淫的问题、 嗯、 这个都是我们要研究的， 都可以， 都可以 在这里寻求帮助。 对对对， 好的。其实说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这种特色门诊哈，我注意到一个，它叫代谢门诊，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今年十月份才刚刚开放的一个专病专症门诊。那很多人就纳闷了，说这个精神问题怎么跟这个人体代谢问题还挂上钩了呢？这是怎么回事？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也是随着精神医学发展的需要啊，及时设立的这样一个专变门诊或病房。我简单介绍几个概念。第一是精神障碍病人，尤其是像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病人，大概比普通人少活10到20年左右，也就是说他的平均寿命比我们普通健康人要少10到20年。 是因为生病吗？ 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精神病人合并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比例是普通人的数倍啊，3-4倍甚至于4-5倍。比如说他们的糖尿病是高发的，这个三高症状是比普通人要常见的多，你看肥胖的问题， 嗯， 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在精神病人身上是非常明显。所以这是一个现象，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到底怎么办？那么了解有两大原因。第一个是精神病人本身可能存在遗传基因的一些相关问题，所以他的糖尿病是高发的， 嗯， 的三高综合症是高发的。第二就是吃了抗精神病药物之后，因为镇静、嗜睡、活动少， 可能也会导致他一些代谢问题增加。第三，就是因为这些患者往往生活方式不够健康，比如说他不会去注意运动， 暴饮暴食， 对，他不会去注意饮食结构的平衡，所以大概这三方面因素导致精神病人出现代谢问题的现象显著超过普通人。 就是我们最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相当多的精神疾病患者，他可能这个内分泌，我们常说一个词儿，就特别容易紊乱了。 对，他真的是紊乱了，所以他就出问题了， 代谢异常。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说设立专门的代谢门诊或代谢病房，就是对那些没治疗就出现代谢问题的，或者治疗过程当中又再次出现代谢问题的这些病人，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比如说他体重过分增加，那我们就得想办法调体重，包括选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导致体重增加的药物来给他使用。对吧？比如说他血压高、血脂高，我们也会通过药物干预、心理干预、运动疗法等等，来帮助他减少代谢问题的发生。 好，在这儿我替大家伙再问一个问题哈，像这种跟代谢有关的精神疾病发生了，通常我就是到这样的一个门诊，它既解决了我的精神方面的问题，同时呢可能又解决了我血压和血糖的问题，还是说我先它可以分开来解决呢？ 对，您这问题是非常实际。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希望同时解决，比如说他的体重问题、血压问题、血脂问题，只是增高，没有达到比如说高血压病这样一个严重的程度，没有达到严重糖尿病的程度，我们是精神科医生就可以帮他解决了。因为这些精神科医生就是同时掌握关于代谢性疾病的一些治疗方法或干预技巧，所以也最大限度的方便患者，也让这些患者在精神科医生手上就能同步处理代谢问题。但是如果他的高血压很严重，比如说多种抗压药都解决不到他的问题，那估计还是要找心血管医生去看。 有可能您得去这个安贞啊、高血压科呀、之类的了哈。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就算提示一下吧，如果说是由于这些精神疾病导致了您的这个血压有点高、血糖有点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从精神方面我们来治疗，那俩问题有可能就解决了。 对。 但是如果您已经是患上了糖尿病、高血压，而且情况挺复杂，用药啊什么都控制不好的那种，那其实建议您这方面接受心理治疗，另外那方面您到更加专业的这个医院哈，咱们接受 没错 内分泌方面的治疗了。 没错。其实您这话题啊，我又想起另外一个相关的，叫新生医学科。我们医院最近几年也建了一个新生医学科，因为有一部分疾病是新生都有问题，比如说抑郁症的人出现高血压的风险是比普通人高 1.4 倍左右，完了高血压的人出现抑郁的问题也是比普通人要高，所以如果一个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肿瘤、有溃疡疾病，那他也应该同时接受心理干预，甚至要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把他的情绪调整好了，压力减轻了，情绪平稳了，他的血压、血糖、内分泌就会更加稳定。 对，前两天其他医院的院长来做客的时候还说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可能像有医院啊，消化很厉害， 对， 然后这个安贞医院心血管这方面很厉害， 对， 但是最后一看去的这个患者呀，压根儿不应该去那两家医院，他有可能是应该来治咱们心理方面疾病的， 真的有可能。还有一部分在他们手上长期治不好，也不是说没效，是效果不稳定或者不能完全治好，最后发现是情绪问题。 对， 如果能够联合进行情绪干预，他的病就能完全治好。 好嘞，那说了这么多的这个专病啊、专症啊、门诊哈，我听说咱们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孕婴幼心理健康中心。因为今天咱们那个话题呢是叫全周期全方位，全生命周期这个概念这两年咱们也说的挺多的哈。 是。 那提到这个孕婴幼，我们说难道婴儿也会有心理问题？当然了，像这个孕产妇的心理问题我们倒是这两年听的挺多的。 对，这个真的也是我们设身处地在想。首先这个概念不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是最早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提出来的，当时是叫绿房的工程，就是它是针对孕妇以及0到4岁的 婴幼儿开展的专业性的心理健康服务。我们往往看到孩子上学时候开始表现有问题了，对吧？比如说他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咬手指头啊，尿裤子啊，比如说这个上幼儿园这个一哭哭几个月，对吧？这些问题怎么来的？他其实不是当时才有，他真的有可能在母亲的孕期或者一生下来就存在某些心理行为方面的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关注，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以至于直到他上幼儿园或者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有问题。所以我们成立这样一个孕婴幼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最重要的是给孕妇要加强心理健康心理教育，怎么样能够从心理层面做到优生优育。比如说孕妇要怎么样保持心情平衡，对吧？怎么样能保证睡眠质量，这个是怎么样保证心态好。这心态好是它会影响胎儿在体内的发育的。 我以前呀，我们在做跟那个睡眠有关节目的时候，当时专家就说了，你怀孕期间当妈妈的你不好好睡觉哈，或者睡眠特别少，您的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就是特别受影响，他也会爱哭不爱入睡等等这些问题，心理也是这样。 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做到在怀孕期间怎么样保证睡眠，怎么样保证心态，怎么样保证好情绪，这个是很重要的。完生下来的一岁的孩子可能他真的不太懂，几个月的孩子，但是他是有讲究的，我们是怎么去安抚他，怎么去陪伴他，怎么去跟他有一些眼神的声音的交流接触，他是有讲究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什么叫生命全周期的一个照护哈，就是您在怀孕期间您的整个的心情状况是直接影响到肚子里面这个孩子他的心情和状况的。好，健康加油站，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和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福德互动和交流。我们一会儿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不断扩散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降温明显，并且呢偏北风依然比较大，尤其是明天白天平均风力4-5级，阵风7级左右，风寒效应显著。大风和持续的低温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注意防风防寒以及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另外目前本市的火险等级为2级，属于高度危险级别，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要注意用火安全。我们来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4度，风大天冷，大家一定要多穿衣物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我们来看热心听众发来的信息。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西三旗桥辅路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小心避让。另外呢，目前的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路段，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郭庄子，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通燕高速出京方向西马庄收费站以东，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行驶不畅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北向南，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惠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由南向北。以上方向呢，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开始了，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 协同医疗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做客节目的一把手呢，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辅德，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杨院长互动和交流。杨院长呢，同时也是抑郁症方面的专家哈，您可以借此机会来和他一起关注聊一聊，像这个全周期全方位心理健康方面，您要想什么想咨询和了解的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我们的院长送健康环节啊，带来了我们桌上放着的这个健康实用的心理指导的书籍，以及我们这个康复患者做的手工小礼物哈。那么作为答题礼物，题目是这样的：抑郁症的这种症状持续多长时间？刚才我们说了几周，咱们才可能认定为患上抑郁症呢？抑郁症状持续几周可以被确定患上抑郁症呢？这是一个判定标准哈。那么欢迎您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收看节目。今天我们在多平台进行视频直播，新浪新闻、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新浪易直播，请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我们来抓紧时间回应一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这个李阿姨打来电话，她说一种药叫做左匹克隆，说这药能吃吗？据说长期服用会导致痴呆。很多人对这个一些精神疾病的用药哈，都存在着恐惧啊。 对，这是一个睡眠药啊，而且是非苯二氮卓类的睡眠药，所以总体来说这个药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啊。而且甚至于可以较长时间使用啊，比如说在美国它甚至于可以连续使用几个月啊，都是可以。那么但是我们确实平时对于苯二氮卓类药物的使用是有警醒的，就原则上最好连续使用不超过4周的时间。 哦， 因为过长时间使用或者过大剂量使用，容易导致药物依赖或者成瘾。但是左匹克隆这个药是相对比较温和，成瘾依赖的风险其实是相对小的。那么当前对于抗这个失眠药物的使用，有几个最基本的原则啊。第一，还是需要足量啊。就是该吃一片或者该吃两片，就一定是能够吃进去之后维持你所需要的这个睡眠，比如说6小时，或者几个小时，不要吃一片，吃半片，过半小时再吃半片，一宿吃8次，这个肯定是没有效果的，而且也不好，这叫足量。第二是按需，就是如果你感觉今天晚上可能会睡不好觉，那你最好在睡前1小时吃上睡眠药，确保你今天晚上能睡好。因为你要知道很多失眠的人他不是真的睡眠有问题，他是在睡之前就开始担心焦虑着急睡不好，结果会更加睡不好，这时候还不如吃上药，这叫按需。第三就是间断使用，能不长期连用就不长期连用。比如说现在国际上推荐的1周，如果你能停服1-2个晚上，甚至2-3个晚上，那么你将来药物依赖可能性很小，因为你至少能够保证不需要每天用药。 可以间断，这种属于 对，就是睡眠实际上可以间断使用用药，所以这是当前对于镇静催眠药使用的最基本的3个原则。第一是足量，第二是按需，第三是间断使用。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听众王阿姨的提问哈。88岁，她失眠20多年了，一直要用药，她也去回龙观医院看过，开了叫利悦西片，每次开呢只能说开2盒，吃半个月。她想问问可不可以这个多开出来点啊。 这个是确实，这是药品管理的一些规定。利悦西呢是一个睡眠药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药，叫短效睡眠药，也就是说它一般情况下15分钟左右就可以诱导睡眠， 所以对于入睡困难的人， 这个 应该首选这个药。 哦， 所以不同睡眠障碍一定是选择不同的药物。 嗯， 如果是入睡困难，尽量选半衰期比较短的、起效比较快的药。如果是早上醒得早，那你就得选半衰期长的、作用时间长的药。 哦， 也一定是尽量在睡前就吃上，这样可以避免你早上过早醒来。 嗯， 那么你正是因为这种现象，我们就要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作用越强的药物、起效越快的药物越容易成瘾。所以对于这样的药物，现在在药品管理上就是限制，最好不要长期用。所以我们从处方上就不能一下开一个月的药，一下开太多的药，这是不允许的。为什么不允许？主要是不希望你长期用， 因为会成瘾。 对， 好的，这样一解释我估计王阿姨也能够听明白了。 没错， 但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怎么办？刚才您也提到了那个第三条，就是除了按需之外还有您不得不 简断使用。 那个简断使用，这个 就是 自己怎么来把控一下？ 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第一周你最好不要今天吃明天不吃，那大概不行，因为睡眠它是一个规律。 嗯， 就是你睡眠不好的时候靠药物来帮助你，那么最好连续吃一到两周的药， 通过药物帮你养成一个睡眠规律， 睡眠的规律、哦、睡眠的习惯。因为睡眠它是一个内在的生物钟、 嗯、 你给它培养起来了，它至少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嗯、两周之后你可以比如说我先一周能不能停一次或者停两次、 哦、 间断的去调整，这样慢慢能找到自信心，认为我今天不吃药可能也没什么大问题、 嗯、 你要知道很多睡眠有问题的人，他其实已经今天很忙碌很累啊，倒头就睡着了，睡醒之后发现自己今天还没吃药呢，不行再吃一颗，你说这时候就根本没有必要吃了。 对对 对 哈、 嗯、 所以说我发现这个现在失眠问题的人很多，然后呢失眠它其实就是一个症状， 对， 很多人是因为有躯体疾病导致失眠，还有 躯体疾病或者是精神方面的 问题，心理疾病导致了这样的一些失眠问题。所以呢如果就是单纯的失眠，我们可能通过一些药物、 嗯、 那如果是其他原因导致的，那可能其他疾病我们是需要治疗的。 对，一定要治疗原发疾病，你原来那个疾病治好了，他的睡眠问题也会好。 嗯，好的，关于北京回龙观医院患者和网友呢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的前期以及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网友哈通过平台来互动，下面就进入到网友快问快答环节，我们依然有请的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跟我们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看看都有哪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不少网友关心如何就医的问题。网友刘正问，舅舅是退休老干部，自从被诊断为高血压后脾气变得特别不好，经常无名发火，家里人担心他有心理方面的问题，但对于去精神病院就医他就特别的排斥，劝不动。对于这种讳疾忌医的病人，咱们医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网友阿喵说，父亲肾癌要切除一侧的肾，其实手术还算成功，但是他就是想不通怎么自己就得了病了，心情特别的抑郁，我们做儿女的不知道怎么开导，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课程或者是在线咨询上门服务的，帮我们劝劝他。还有网友关心医院环境的问题，网友独来独往说，今年回龙观就诊过一次，医院环境改善真是不错，地方大了，希望能够增加导诊人员的数量，主动的询问和帮助患者。网友莫卡卡也说，住院病房希望病房里就能有厕所，夜里老人起夜多，摸黑去走廊厕所不方便。 好，针对大家的这些问题，我们也简单的逐一来回应一下哈。对于讳疾忌医的病人，您有什么好方法？ 我的建议就是，对于心理问题一定要像对待躯体问题一样，第一是要重视，第二不能歧视，因为心理疾病也是病，身体里面也有各种指标异常，也有脑功能的异常，也有五羟色胺多巴胺这些神经递质的异常，所以正从意识上从心态上像重视躯体疾病一样，像对待躯体疾病的态度一样去处理。第二就是，如果你长期有症状又不敢去精神专科医院去看，那么这个症状本身对你的健康影响会越来越重。现在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精神问题心理问题不治疗基本上自己不会自己好， 不会自愈， 不会自愈，所以还是需要看病。 嗯， 第三呢，精神病院你去看看，不是我们传统的文艺作品里面的那样的精神病院，跟综合医院像我一开始说的差不多。甚至于我们精神专科医院那名医生护士态度更好，说话更慢，这个更有耐心，一定会到那地方帮你解除心理上的情绪上的痛苦。所以您去看一看，您就知道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其实我们说当未知的时候内心就是存在恐惧的，会想到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夸大的那样的一些描写哈。但是其实当你真正的走进回龙观医院，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哈，我是专门去了一趟回龙观医院，我们做现场的直播，那个是回龙观医院的新建成的门急诊大楼。 对， 真的是特别的好，那个里面包括我们说用到的这样的一些五金建材， 对， 咱那全都是进口的，包括窗户怎么开，中间是否有这个什么帘的连接，都特别的有讲究， 拐角都有防撞的那个 镜子， 对，镜子， 对，所以其实真的，您它就是和一个比较新的三甲综合医院的感觉没啥不一样， 没错。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就诊看起来那个人还不像三甲医院里那么的多，那么的拥挤哈。 而且我们还是花园式的医院，也是北京市发证的这种环境优美的医院。 几月去外边的环境最好？ 应该是春天夏天，那五颜六色，到处都是绿色啊，非常就像公园一样，所以真的是一个看病修养的好地方。 好，那咱们再来看一看哈，有听众就是提问，就是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课程，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呀，在线平台呀，咨询或者有一些上门服务呢？ 我们至少有两个基本的服务，第一是我们有医院的健康大课堂，每周末在医院都开，每次都有一二百人去参加免费听课啊，而我们是专门的教师，都是请的临床专家给围绕大家关心的问题去进行讲授，也可以有现场互动，所以大家关注我们北京回龙观医院机构网站官方网站上刊登的这种消息是免费听课的 周末的健康大讲堂。 对，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又不方便去，可以打我们的叫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在我们医院，我们有40多人专职在接听电话，这个电话是完全免费的，北京市的公益电话叫800-810-1117，就3-1-7，完全免费的，打进来电话费都是由我们支付，这是北京市的心理援助热线，所以他也会解答你的一些普通性的问题。 对，其实光这个热线啊，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们节目可能曾经说过4次了，就是院长来做客的时候，800-810-1117，心理援助的这样的一个热线，关键的时候，这个热线它真的救了很多人的命。 对， 我记得杨院长曾经说过那样的话，在一个人真的最想不开的时候，有可能他最无助的时候，你的一句话甚至是一个眼神一个行为都有可能把他挽救回来。 真的真的，这个叫救命稻草，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如果任何途径他都用不上或者用不到，他真的可能就走了，这时候有任何一条线索能够让他想起来，让他利用上，他的命就可能留下来了。 对，其实我们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体会哈，包括刚才提到有这样的心理援助热线了，因为这些年抑郁或者说抑郁症这个词儿哈，大家真的是听的看的太多了，而且包括很多都是这个背后血淋淋的一些案例。 对， 但是怎么样我们说可以在我们情绪低落呀不开心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找到可以自我调节的有用的办法？ 这个其实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我只能是原则性的去讲，因为每个人一定有个体的一些更加有效的适合自己的方法，每个人可以自己去总结。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情绪好还是不好， 怎么来判定？ 对，我们医学上叫评估，你一定要对自己情绪有所评估。一般来说我们知道情绪不好至少分成4个等级，第一叫心情不好，你能知道，第二是叫郁闷，对吧？第三是叫抑郁状态， 第四是叫抑郁症，所以情绪不好至少有四个等级，到最严重的时候才叫抑郁症，那是得病了，对吧？前面这三个应该都还没有到病的程度，但是就应该进行干预。我刚才说心情不好，那答案我不能说，心情不好 可以同时公布答案， 可以同时啊， 对， 心情如果不好，在我们的疾病诊断标准里面至少要有三条核心当中的两条。什么叫核心症状？第一就情绪特别低，怎么样高兴不起来，第二是兴趣减退，原来感兴趣的事情也没有了，或者是明显减退了，比如说原来特别愿意旅游啊，特别愿意吃，特别愿意交朋友，现在这都不干了，这个是叫兴趣减退。第三是叫精力缺乏，就特别累，一点精力没有，哪怕这一天躺着什么都没干，他依然觉得特别累。抑郁症一定要有这三条核心症状当中的两条才可以考虑他是抑郁症。我们不是说他心情不好了而上课不行了，成绩下降了，不愿意说话了，就叫抑郁症， 不是 这样，那叫附加症状。附加症状比如说睡不好觉，吃不下饭，自我评价降低，思维言语行为减慢，这个都叫附加症状。所以没有核心症，没有核心症状，附加症状再多也不能诊断抑郁症。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缺乏这三个症状当中的至少两个， 对，核心症状， 其他症状还至少要有两个，也就是说一共最轻的抑郁症也需要有四条以上的症状存在。这样的症状持续存在多长时间是今天说的这个答案， 对， 持续要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有这四条或者以上的抑郁症状存在，持续两周以上， 持续两周以上， 对，这是叫病程标准。还有一个叫严重程度标准，就是因为这些症状的存在，他学不了习了，上不了班了，这个家务活都不能干了，这就基本上就是抑郁症了。 哦，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哈，率先答对这道题的两位听众朋友，一个呢是微信网友 YKL，他是第一个答对的，还有我们的第二位答对了的是微信网友田庚，那么恭喜 YKL 以及微信网友田庚，请把你们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杨福德院长为您送上的这个有书籍还有我们的康复患者做的手工很有意义的这种小礼物哈，给您邮寄过去。好，那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说到这个抑郁的问题，咱们最后就聊聊这种吧，通常刚才咱们提到了已经有一些症状了， 对， 当这些症状您千万别要等到那种把自己已经压垮了扛不住的时候再去，而是说这种症状已经持续了两周了， 对， 您真的是以前感兴趣的事儿现在也不感兴趣了，然后呢这个心情始终处于这种低落状态，天天什么都不干还觉得累得慌啊，没劲儿，没精神，然后同时他可能一定会伴随着其他症状， 对， 睡不好觉呀，吃不下饭呀，等等等等哈，甚至你可能觉得最近我怎么变丑了 是， 哎呀，这都是有可能的， 自我评价不行了， 对，下降了，那您就到专业的医院我们去寻求一下帮助， 对， 因为毕竟他这个等级是不太一样的，到了医院我这挂个什么号比较合适，直接奔着抑郁症的中心去 可以啊， 是可以， 就是一定要找抑郁症中心或者看那个医生专长里面专治抑郁症的这样的医生去挂他们的号啊，去就诊， 这个是比较准确的哈，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网友小英，快速的回应一下他吧，就是他是男朋友经常通宵打游戏，他说他不思进取，就想问问他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属于游戏上瘾，可以去什么样的地方去诊治一下 啊，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啊，由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刚刚宣布游戏玩时间长了也可能会是一种病，叫游戏障碍，那么当然这个病现在还没有正式对全球发布，只是已经把它作为一个疾病了， 咱们有门诊吗？ 我们有门诊，对，但是这个门诊现在是在启用，真正诊断这个病现在还不能诊断，国际精神障碍的诊断分类系统可能明年才会颁布，但是对这个病已经有明确的标准了，比如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